北京时间上午的8:04，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曼宁。今天呢是4月11号，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天气啊，昨天呢大风把今儿给这个天都吹晴了哈，最高气温呢达到了23度。 哎呀，有点期盼夏天了。 直播间32度，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空气质量是又比较舒适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北京的这个空气湿度是很低的，容易干燥，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燥啊，注意保湿。 嗯，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尾号是几呢？限行机动车尾号 1和6啊。 对，今天应该是1和6。 你怎么了？你没睡醒？ 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啊。然后呢，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丢人丢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欢迎大家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和花椒直播来和我们互动。 还有呢？ 还什么鬼啊？我们在今天的9点整呢，还会邀请到这个青年委员啊，做客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聊一聊关于他的故事。那么您怎么收看和收听呢？首先呢，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房间，同时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你有没有什么丢人丢到家的体验，一定要和我们啊敞开心扉的聊一聊哈。首先那个孔文有吗？ 敞开心扉的聊一聊，就我觉得啊，丢人丢到家的事情，我觉得印象当中可能比较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会在这个喜欢的人的面前啊， 表现得很紧张， 暗恋的时候啊，不敢表白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同班同学，我喜欢一女孩，然后呢，就是我特别想在她面前，就比方说我特别优秀啊，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嘛，就是男生其实也有的时候想端着一点啊，别太那什么，但是结果一不小心就出了一糗，在她面前，正好是在她面前，哎呀，就那个时候，就无地自容，你知道吗？ 啊，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啊。 啊，你喜欢谁？ 我不说。 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大家想象一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丢人的事情？没关系，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啊。 反正我们会念你的名字 啊。对，反正我们会点你的名字啊。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点大家的名字，网友朋友们应该也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实姓的，是吧？ 哎，你还别说，这还真说不准呢。 真说不准。 对，有的人就喜欢用真名实姓，他也不知道啊，对吧？他觉得我们可能会说网友某个网友说，但是我们就说某个网友孔文说。 啊，就属于就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青年头条哈，有3条。首先第一条呢，是北京今年预计啊将建设17万套政策房。哎，这个政策房是什么呢？今年的政策性住房啊要建设项目一共有125个，包括公租房、棚改安置房和共有产权房，都叫做政策性住房。 除了建设呢，住房竣工力度也是不小啊。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要竣工的住房项目有136个，包括定向安置房、公租房、自住房、经济适用房等等，主要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房山、大兴这5个区。西城区有2个项目，而东城、延庆和石景山各有一个。 哎，提醒大家，不同的政策房啊，申请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能够申请自住房呢？啊，这个就是您有北京户口，名下最多只能有一套房子。如果没有北京户口啊，您要有一张有效的暂住证，并且连续在北京交了5年的社保，您要是单身的话，年龄还必须在25岁以上。 哎呦呵，单身的话，年龄还必须在25岁以上。 哎，这是不是歧视单身狗啊？ 我觉得 我年轻轻的，我不能自己住吗？ 应该是会有这个，就是科学的统计测算之后啊，这个得出来的这个年龄数据啊。再比如说申请经济适用房，您要有北京户口，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收入和资产要符合政府标准规定。啊，如果是单身的话呢，年龄要满30周岁。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上查询。 哎，另外一条啊，还是关于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方面啊， 交通方面 就是京津城际列车这个车票涨价了。 从5月27号开始啊，一等座和特等座的这个票价分别涨到了88块和99块。 嗯， 那么这个二等座票价不变，依然是54块5毛钱。另外，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实施了最新的运行图，京津的这个城际啊，这条线上增加了31对复兴号列车，可以方便更多的游客享受到高速列车的优质服务啦。 嗯，对，然后。在我这个收听收看你和张悦搭档啊，陪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据说张悦在天津有一相好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哎，这我也听说了， 对吧？他以前都给人买二等座， 他以前都买一等座， 以前都给人买一等座，现在要给人买二等座。 自从涨价了以后， 自从涨价了之后，你看什么人？ 你说这是真爱吗？ 这真是的，我跟你说，这丢人丢到家了。这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网友朋友们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啊， 嗯， 说丢人丢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哎，这个说的吧，和我刚才就是描述的那个场景其实有些类似的。 什么故事啊？ 说女神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啊，有一次看她早晨吃包子，她侧颜很美， 吃包子很美， 哎，吃包子很美，怎么都美，哎呦，震惊到嘴唇微张，哎呦，眼前那个画面简直惊为天人啊！女神这个时候呢，似乎注意到我在看她，于是转过头，刹那间。四目相对，没躲开呀，多么希望能留住这一刻，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流出了口水。 好像色狼。 哎呀，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口水呢就吧嗒就滴到了我的裤子上，湿了一个大大的点儿。 哎， 这个时候女神停下来，好像也有点惊讶啊，瞬间的犹豫，小心翼翼的把咬了一口吃剩下的那个包子还剩一小口递过来，说要不你也尝尝味道吧，我明天再给你带一个。哎呦我的天哪，结果剩下两年呢，然后就再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这女神还以为他是馋猫，要么就是一色狼 啊。对对对，哎呀，对，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吧，在喜欢的人面前啊，就是 不由自主的， 哎呀，就 控制不住， 对，不由自主的。所以说就是他刚才描述的，就是当四目相对的时候，我多么希望那个瞬间能够啊永恒的定格下来。 可是 接下来 就定格下来了， 接下来他跟我聊 水了， 他居然跟我聊包子。哎呀，是不是有点丢人丢到家的感觉？ 是，真的。再说一个吧，另外我们这个网友朋友，大萌，他说啊，去年在夏天北戴河玩啊，我不会游泳，我也不敢下海啊，我跟我哥们相跟着一起啊，他非要下海，就说给我租个游泳圈吧，我说行。然后啊，我就在这个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我就等着这个浪花来。结果啊，一个特别大的浪扑过来以后，他的游泳圈就跑了，然后他一边大叫一边就乱扑腾啊。这个时候，一个大妈听到了他的呼救声，然后呢就把他拖到了海岸上。然后他得救了啊，然后这个海岸上的小弟弟小妹妹都跑过来安慰他，然后一个小孩还把他的游泳圈给捞了回来，然后还给他。我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是被大妈和小朋友给相救了哈。 我们要为这位中国好大妈点赞啊。哎呀，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网友朋友们跟我们互动的两个小故事啊，确实挺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确实还会有一些大家这个就是感觉丢脸的时刻啊，脸上非常发烧，然后像恨不得有一个地洞能够钻进去的那种场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 接下来呢，青年头条号跟大家准备的第三条内容，现在我们坐公交啊可以刷苹果手机，但是呢遇到了一点问题，现在苹果手机已经有交通一卡，哎呀，丢脸丢到家了。哎呀，就是 现场，我们现场表演了丢脸丢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其实坐， 大家听到了吗？ 哎呀，这个我因为脑子当中还在想刚才那个画面，你知道吗？但是话说回来之后啊，刚才就是作为我们主持人来讲，就是丢人丢到家也会有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现场主持某个活动或者说晚会的时候，口误说错了， 哎呀，连续口误好几遍， 倒不清，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件丢脸丢到家的事情。 没事没事，我装作没听到啊。 啊， 这个网友们怎么说，我就不知道了。 啊，就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有一个好的搭档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得替我着吧。 啊，你在怪我呢？孔文刚才在怪我。 没有，还是要这个加强自己的业务啊。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苹果手机啊能有交通一卡通的这个功能，这 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 是吧？ 确实啊，这一卡通客服就表示了， 嗯， 这怎么回事呢？这有的时候这个刷手机坐车的时候啊，这一毛钱都不扣，有的时候又扣了好几块，这怎么回事？ 哎，这怎么回事呢？ 啊， 这一卡通的客服表示啊，说大多数的这个故障啊，是由不完整交易引起的，可能下次乘车的时候呢，这个没刷成功，然后你再下会坐车，然后就会 补上了。 哎，对，就补上了。啊，所以说这个具体原因呢，要根据用户的刷卡数据来判断啊。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嗯，如果说遇到刷卡充值扣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北京一卡通的 APP 官方微信微博上找客服去解决，或者是拨打热线96066来咨询一下。 嗯，没错，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哦。 哎，哈哈哈哈哈，马宁， 嗯， 你有没有什么丢脸丢大家的情况啊？ 嗯，其实我也有吧。 你也有啊？ 我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嘛，嗯，我特别花痴，然后比我大两级的有一个 学长。那你的意思，现在你就不花痴了？ 我现在不看脸，我现在看人品。 啊，看人品啊。 后来， 嗯， 我们有一个学长特别帅，然后我就，嗯，跟踪他， 哦哟，你看他， 我就跟踪他，然后我就被他发现了 啊， 然后因为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嘛，我就跟丢了，然后就找不着，我就来回看，后来他就出现在我旁边说：“你跟我干什么呀？” 啊， 我当时觉得，哎呀，好歹我也是吧，当时一个好学生一枚，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还被发现啊？我真的当时觉得好丢脸，关键是 啊， 师哥最后给我一台阶下， 啊， 说。你是想看我画画吗？所以跟我吗？因为他要去那个美术班。 哎呦！ 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 不仅 我就是， 哎呦，就你，哎，我觉得你眼光还是不错的。就是他不仅颜值高，这个 是个暖男哈， 情商也特别高， 嗯， 对吧？ 嗯 啊，那你那个时候呢？你是怎么化解和应对的？你就呆若木鸡了吗？ 刚开始是惊呆了，然后脸就涨得通红 啊。 那个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萌萌哒？ 没有，那就太丢人了。然后他就给我找台阶了嘛，然后我就顺着这下下来，然后我就在旁边就看他画画看了2小时。然后觉得啊，哦，那个对，我对画画就提起了兴趣，哦，我们下次再见啊，师哥。然后就落荒而逃。 还是不错的，其实师哥还是给你机会了。 是吗？那我觉得太丢脸了，他明明知道我是跟踪他的。 那给你2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只看他画画了吗？ 那不然呢？ 那你就没做点别的吗？哎， 没有，我那么单纯， 还是太年轻啊。接下来之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牛奶健康歌，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花椒直播啊，活力982的房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牛奶健康歌。 刚才给大家带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牛奶健康歌啊，一天两杯牛奶啊，保证自己的好身体。现在呢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铁路建筑报的驻飞记者英才。 英才 兄你好，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今天对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连线当中，是给我们继续讲述埃塞俄比亚和以色列的渊源当中的一些故事，对吗？ 是的。在我办公室呢就有这样一幅画，上次呢没有讲完，今天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就这幅画啊，我的办公室这幅画，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圣经故事的画。 哦， 讲的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和以色列的所罗门王之间的一段不得不说的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这个所罗门王看上了示巴女王，示巴女王一开始反复的拒绝，但是后来终于所罗门王把示巴女王给拿下了。怎么回事呢？这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带着礼物啊去拜访酋长当时非常著名的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当时女王提了很多问题，都被才华横溢的所罗门王啊给一一的解答了。所以女王被国王征服了，心理上征服了。然后呢所罗门王呢也被这位棕色的非洲美女深深的吸引了。所罗门王几次向女王表达爱意，但女王都冷漠的拒绝了他。然后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在女王即将离开以色列的头一天晚上啊，所罗门王决定举行盛大的宴会为她送行，来款待示巴女王。但是大家想啊，机智多谋的所罗门王怎么会放弃这个最后的机会呢？他安排厨师把所有的菜啊都做得非常美味，但同时又非常的咸。在吃饭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对示巴女王说，如果你走之前不在我这儿带走任何东西，我就放你走。女王说这个不难，没问题。晚上女王吃饱之后啊越来越觉得咸，菜虽然非常美味但是太咸了。无奈之下呀，她就起身去找水，不远处她发现隔壁屋子窗户开着，里边有水，她过去打开把它喝掉。这个时候啊，守候在一旁的所罗门王径直走过来对她说，你违背了诺言，咱们当时说好了呀，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你喝了我的水，所以你必须答应我的求爱。这样用现在的话说啊，这样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啊。 第二天两个人要分手了，所罗门王拿出一枚戒指对女王说，我预感啊，你会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生一个男孩，以后啊你就请他拿着这枚戒指来找我。果然啊，这个示巴女王回到家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叫麦纳克里，后来他就是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奠基人。这个一直到1971年啊，就是时间很短了，就是上世纪十世纪到1971年啊，发生到1971年的一个事情啊，就埃塞俄比亚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访华，当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当时这个海尔塞拉西皇帝手上就戴了一枚戒指，他说呀，这枚戒指就是当年，就是3000年前所罗门王送给示巴女王的戒指。当时在埃塞俄比亚呀，大家都相信说，谁有了这枚戒指，谁就合法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个源远流长的故事啊，现在被世界上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偷情，而且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圣经。这个故事呢在埃塞俄比亚家喻户晓，世世代代的埃塞俄比亚人啊都以自己是以色列所罗门王的后代自称，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埃塞俄比亚旅游，你会发现啊，很多餐厅房顶上都挂着描述两人爱情的连环画。然后所以说呢，以色列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在过去30多年，以色列执行了一个叫以色列执行了一个叫埃塞犹太人遣返计划，也就是大约把10万人的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遣返到，或叫回归到以色列，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 一个故事，从十万人从埃塞回到了以色列。 嗯， 然后呢，所以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渊源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故事即将讲完的时候啊，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啊，特别是给女性朋友提个醒。 好， 如果大家以后去以色列旅游，或者去欧洲旅游，如果你发现吃的东西啊比较咸，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哦。 啊、哦，就是英才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说大家吃的东西比较咸的话，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被套路了，或者叫有可能就被撩了。是吗？ 被留下了， 有这种可能啊。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你可以跟他谈一谈非常著名的这个埃塞和以色列的故事，这是圣经故事。嗯， 对，确实是非常会非常美好，然后当中我个人感觉又会充满了这个机智和趣味的一段爱情故事， 很有喜感啊。 嗯， 好的好的，感谢今天英才跟我们的连线，然后分享了这么精彩的故事，感谢英才，谢谢， 拜拜， 谢谢， 嗯，拜拜。就是发现了没有，不管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国王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普通百姓也好啊， 嗯， 对吧，追求女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需要一点点这个小计谋的， 需要一些套路是吗？ 对，还是需要一些小套路， 就是网上那些特别扯的段子是吗？ 不是网 撩妹技巧， 不是网上那些，就是但是你看，就是讲这个故事当中啊，就是英才，然后就是故事当中讲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女王先被国王的才华和才气先吸引了之后，对吧，然后也是有点抹不开面啊，拉不下来脸， 束手就擒了 啊，就后来才用了一个小计谋，就是所谓的套路了一下，然后束手就擒，啊， 那你说这前提不应该是相互欣赏和喜欢吗？他才可能会被他套路吗？ 对呀、啊、就是那你看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互吸引和这个相互欣赏之后呢，可能两个人就是我都抹不开先张嘴，有没有这种 啊，两个人都很高冷了， 哎，对，两个人都很高冷、那你说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共同设计一个小游戏啊，或者说我们打一个什么赌啊、对吧，说 啊对，你输了的话你就得啊，比如说你听我的呀，或者说你就得那个就同意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也是一种好方法， 对吧，你看还有一个就是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然后我再把这个事儿我给砸实了，我再送你枚戒指，嗯，你瞅瞅， 也是， 哎，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完整的这个一个追姑娘的一个故事逻辑， 情商真够高的。 这个故事逻辑，哎，我总结的怎么样，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你这姑娘应该有一套。 我这姑娘，我就这个逗嘴还行啊。 嗯。 接下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网友朋友们给我们啊说的丢脸的事情啊，这个他叫小白，小白说前段时间去超市买年货，说突然发现了海参，说一看价格18块钱一斤，哎呦， 这么便宜， 便宜啊，对吧，于是呢我撕下一个塑料袋我就狂装，差不多要装满的时候啊，就是一个这个理货的小哥凑过来问我，哎，说大哥你要这都干啥呀，我说啊是啊18块钱一只啊，然后说我都没愣，然后就回了一句说我知道，然后后来那小哥就走了，然后我就顺便瞄了一眼这个价格牌，他说是18块钱一只没错啊，说嗯，然后 是一只不是一斤哦。 对，然后很淡定的把海参怎么捡进去的怎么倒出来，然后若无其事的又走了、 有没有人注视他，真的好尴尬这个时候。 对，确实是有一点尴尬啊。 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网友，他叫你猜吧，他说这个高二入学的有一天哈、和初中同学在打篮球，打完了以后呢准备回教室，然后呢刚好从教室里面出来一个女生跟她的闺蜜走在一起、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闺蜜不小心就摔倒了，然后呢 然后呢 抓着点什么东西 啊， 然后他就把男生的裤子给抓掉了。 哎呦，我们留点伏笔啊，这个半年包之后回来曼宁继续给我们讲。 好，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春迷茫不怕说，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万宁。 嗯，青春迷茫不怕说啊， 刚才就说到了我们这个互动话题。 互动话题刚才、那个、 说到了这个 扯裤子是吗？ 扯裤子，然后这女生、啊、就把这男生裤子扯掉了，然后男生就愣在那儿、其实是女生先反应过来的，女生说、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帮你提啊。然后男生才反应过来说，不用大姐，我真的不用你帮我提。后来呢，他旁边哈、有一个小哥、就在旁边一直狂笑 啊，小哥哥， 对，然后这个小哥呢，就跟这个扯裤子的女孩现在在一起了，而这个被扯裤子的男生呢，现在还是单身，觉得这才是最惨的点。 啊、行吧，也算这裤子没白掉啊。 对，这就是帮助了别人， 对， 成全了一对佳话啊。 对，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进到我们的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哎， 我们来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 首先啊，这个毕业作品。这个电影啊，周五要上映了，是由张一山饰演的警校学生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张一山啊，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了一个警校的学生，他的女朋友啊是导演系毕业生。为了完成毕业作品啊，两个人就登上了一座孤岛，而意外的卷入了一起命案当中。这个导演啊，许斌他就评价说，张一山这个演警察是很有一套的，本身形象啊就很有正义感，再加上这个扎实的演技啊，表演很出彩，很与众不同。这是给你种草呢。 对对对，你看说到张一山吧，其实我就有就是特别嫉妒他，你知道吗？就是他的、戏的角色当中和他搭档的这个女主角 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颜值特别高。那么这次的女主角是谁呢？女一号是丁丁啊。提到丁丁的话，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啊，她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爱要坦荡荡的。 哎，对对对，这次和张一山演情侣，不知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 啊张一山，哼，我还是比较嫉妒你。今晚7点半呢，电视剧《魔都风云》将会在山东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步开播。这部电视剧是由京超、周冬雨、任达华担当主演，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魔术家叶飞为父报仇走上了救国抗日的道路。 这个男一号京超啊，之前在《黑暗者》中饰演了痕迹学家银剑，还在《仙剑奇侠传五》中饰演了龙鳞。这次啊，他饰演了一个魔术师，要呈现了很多复杂的魔术技巧啊。据说这个《魔都风云》中要体现了大大小小的将近100种魔术。 术都是由金超自己完成的。 哎，对， 是不是他演完这电影他要转行啊？ 嗯，没错。或者说喜欢这魔术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周冬雨呢，在大荧幕上的表现是非常出彩的。这次他转战小荧幕，饰演黑帮大佬的独生女，还会延续他以往的鬼马精灵的这种风格。任达华饰演的是周冬雨的父亲啊，对外是一方霸主，心狠手辣，但对自己的女儿非常宠爱。 嗯，一般这个都是这样的。 哎，对对对，没错，非常有看点啊。再次提醒大家，魔都风云将会在今晚7:30在山东卫视和湖北卫视同步播出。偶像练习生看了没有？ 看了， 看了。喜欢谁？ 蔡徐坤。 蔡徐坤是吧？ 知道吗？哦，特别帅。 我觉得小鬼那个长得还挺，就是比较有特点嘛。 谁都没有我的蔡徐坤帅。 哎，好的。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最近火到了戛纳，但是火的原因呢是抄袭啊！最近，国际 IP 保护协会在戛纳电视节发布了数据，《偶像练习生》的抄袭程度达到88分，满分为100分，刷爆世界纪录，成为史上抄袭之最 啊！其实这节目在刚开始播出的时候，就有网友总结出来了，说这个《偶像练习生》抄袭的地方包括拍摄场地啊、背景啊、选拔机制啊，还有练习生的造型，都有 copy 了。 这个原版 Produce 101。这个负责人说呢，说爱奇艺已经不是第一次抄袭重点 IP 了，还表示中国也有尊重 IP 的公司，希望不要因为少数公司拉低了中国高级品牌的形象。 哎，这个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就小鲜肉是很帅的，还是有实力做一个自己这个独创的节目的嘛。 对，原创，我们强调三遍。接下来呢是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体育啊。北京半程马拉松将会在本周日早上7点正式开跑，选手们明天就可以领取参赛物资。今年比赛起点呢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到时候会有18000名选手参加比赛。 据了解啊，今年比赛的关门时间呢比去年晚了15分钟，延长到了10:15，比赛全程有7个饮水点，为选手们提供矿泉水、功能饮料、香蕉、降温海绵等等这些物资，还有22辆移动厕所车、2个厕所帐篷，解决如厕难的问题。 哎， 要提醒各位选手啊，今年的北京半马赛啊，提前这个物资的发放时间呢是12号到14号，地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的东侧。另外啊，为了杜绝这个替跑的现象啊，今年还会启用人脸识别的系统。 哎， 在这个领取物资的时候啊，需要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完成这个人脸采集工作，要打卡哦。 你说这个东西替跑意义在哪？就是为了拿一证书，或者是拿一这个什么，就是这跑参加的这个资质资格有意义吗？你身体不是自己锻炼的， 其实重在参与了， 对吧？你还有替跑的现象，哎，无法理解。接下来之后跟大家说的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在中国女足。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角逐当中，中国队3-0完胜菲律宾队，拿到明年法国世界杯的入场券。 哇，在这个比赛中，这个中国队啊，好像是利用了个人能力啊，获得了场面上的控球优势。李颖、马军上半场分别是拿到了1分，下半场李颖又进了一球，锁定了胜局啊。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中国队整体的配合不太理想，这个传球失误比较频繁。队长吴海燕因为抢球吃了2张黄牌，最终被罚下了场。 啊，对于球迷来说呢，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小组赛第一轮决赛当中，中国队曾经4-0战胜了泰国队，2连胜之后，提前拿到了明年世界杯的入场券 啊。鼓掌啊！ 鼓掌！ 好消息的。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哎呀，就是想起那首歌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是你送给中国女足的。 我送给中国女足的，包括中国女足这个在我的脑海当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球员，像这个刘爱玲啊、孙雯呐、啊，包括韩端呐、啊、碧妍呐、朴伟啊，都是在中国女足的这个历史之上为中国女足。啊，为我们的中国球迷带来无数荣耀和欣喜的球员，中国女足的姑娘们非常棒。男足，哎，我们接下来继续下边的话题啊，我们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 今日头条，内涵段子被责令永久关闭了。其实我昨天就看到朋友圈里面说哈，我弟弟和我哥哥两个人在朋友圈里面这个互动啊，说我看了5年了，说都哎呀，怎么都会关了呢？昨天下午啊，广电总局发布通知啊，责令这个今日头条永久关闭内涵段子客户端和公众号。通知说啊，在督查今日头条网站整改工作中呢，发现内涵段子客户端和相关公众号存在导向不正、 各大低俗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网民强烈的反感。今日头条表示啊，将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并且向用户和公众要道歉。 嗯，这个有了问题啊，整改或者认错， 知错就改嘛， 知错就改还是好事啊。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做《向日葵的约定》， 来听一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把这个引出话题的这个来交给曼宁吧。 啊，那我来说吧。 啊， 妈妈和女朋友露水，首先你救谁呢？老师说先救女友，违法了， 先 只能先救 违法啊 你妈妈啊。 对， 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妈妈和女友一起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啊？难倒了无数的男同胞啊。但是现在啊，问题好像有了标准答案了。 嗯， 来自武昌工学院的王宇同学发来消息说，他们经济法这门课的老师说啊，在课堂上呢，老师从法理的角度给出了答案，子女有救助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女朋友在结婚之前只有爱情没有义务，所以先救女朋友实际是一种违法行为。 哦，实际是一种违法行为。 嗯， 那要是问的话，你说妈妈和媳妇儿落水先救谁，那是不是就有两方就都有这个，这属于这个法定的义务了？ 还真的是哈、啊， 是吧？ 但是就有网友说啊，说这个万一女朋友离得比较近，妈妈离得比较远呢？然后还有人说 你就知道啊，这还对啊。 还有人说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会游泳啊都太重要了。 嗯， 你别说，你最后男生说，哎，我怎么救啊？我自己也不会啊。就像刚才那个就是游泳圈丢了就是大哭大喊的那个男生， 哎哎哎， 是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 也挺难的。 对对对，其实话说回来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种调侃啊，亲情和爱情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的。 没错 啊。所以说呢，有些这个女同胞们啊，女性朋友们也不要总拿这种问题来什么考验啊，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对我真心呢？ 对 吧？对 呀，毕竟你像我的话，我就会游泳啊，我不需要人救啊。 对呀， 比如说我男朋友可能就不会游泳啊。 对，以后 我救他吧。 对，以后你再问这种问题，然后你可能就会直接面，你是不是傻？ 也是。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英国开始征收糖税啊，可乐推出小瓶装呢，是为了降低成本。在英国留学的网友小军啊，近日给我们发来消息，说这个可乐最近可是喝不起了，说因为英国开始征收一种税叫做糖税，所以说呢可乐也跟着涨价了 啊。据说 好像是因为这个英国的肥胖问题很严重，政府决定多收一些含糖饮料的税啊，因此就让你们少喝点这个含糖的饮料。 嗯， 而且啊，很多企业为了少交点税还调整配方了，就把这糖的含量给调低了、很多这个雪碧啊芬达啊都没有那么甜了。但是这可乐啊它不这么干，就他觉得大家都喜欢原来的这个口味、然后啊他就决定把瓶子缩小，价格上涨，然后把这个成本就转嫁给消费者了。 嗯， 其实啊在1985年的时候啊，就可口可乐因为改变它的配方啊遭到大量消费者的抗议，迫使可口可乐在79天之后啊又改回来了。 嗯， 所以啊可口可乐还是挺比较慎重哈、我宁愿涨价我都不改味道。 哎，对对对，没错， 你赢了、 对，你赢了你赢了。但是就是就可乐这个东西啊，尤其是夏天来到的时候，就是喝一口冰可乐确实是挺爽的。 是啊，这怎么办呢？ 啊，但是呢还是啊，我们话说回来，就是碳酸饮料我们一定要适量啊， 少喝， 因为它会引起肥胖。然后 一次只喝一口， 一次只喝一口啊，就是大家还是要适量，它会引起肥胖。包括要喝了之后，你晚上不刷牙，就好像蛀牙特别严重。对，好像据说有一个这样的统计。对，反正就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征收糖税，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嗯。 网友两颗西柚他说，说我跟妈妈去面包店、一路上心里默念的就是我要拿破仑拿破仑拿破仑啊，到了蛋糕店脱口而出，你好，麻烦给我装3块滑铁卢。然后服务员就一脸懵，我妈也一脸懵，我心里默想有什么不对的吗？然后服务员小心翼翼的就问我说你要的是不是这个呀？说然后指了指旁边的这块这个拿破仑蛋糕， 说明这姑娘学习挺好的。 哎、 我觉得你要别人的话还想不起来这词儿呢。 对对对，说明这个在想吃蛋糕的时候 历史学得好。 哎，对，还想着历史，想着考试啊，是一靠谱青年。 哎，我们看到这个西芹姑娘还说啊，有一种东西叫珍珠奶茶哈，我很痛啊、想起来就。而有一次我和闺蜜放学遇到了男神，男神过来问有没有带纸巾，闺蜜说我没带啊，可是我有啊，我带了呀。然后他一着急啊就呛到了，一边说我有一边咳嗽了好多次，然后就从鼻子里面蹦出了一颗珍珠，可蹦到了男神的身上，有没有？真的是丢人丢到家 啊。这个其实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小场景，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激动啊，或者说急于表达什么开心的这种情感呢、或者说真的是比较那个受了一时的惊吓的时候，有的时候口水会喷到对方的脸上。对不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可能。我跟你说一件我丢人丢到家的事儿。 好啊， 我 来吧， 你乐的。我前两天跟朋友吃火锅，然后我朋友损我，然后我就拿这个纸团打他，没想到他反应那么快呀，他躲开了，然后我就打到了这个后边那桌的那人身上，然后那人真的是一脸懵，就来回看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当时真的哦，这脸都涨得通红，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后那哥们儿没跟你说吗？说小姐姐，你是要撩我吗？ 那哥们儿是一大叔。再来关注一条奇葩青年有话说，最后一条哈，这个来自南昌的网友独行客，他发来消息说，前两天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刚开始没多久，一群警察就进来了，把看台上的一个观众给带走了。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这个观众涉嫌一起经济案件，被公安列为网上逃犯了。那么那天他去看演唱会的时候，被人像识别系统给锁定了，这个民警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这个逃犯说他专门从外地开车到南昌带着老婆来听演唱会。 他敢开车？ 没想到还有人脸识别这事儿，你说那么多人他怎么识别出来的呢？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跟这个法律作 对，不能否定，不能否定，你是一个真爱粉，对吧？ 都当了逃犯了，还去听张学友演唱会 对，反正这个事儿也够 挺拼的， 也够奇葩的，挺拼的说了那么多奇葩的事儿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靠谱青年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提醒。国家癌症统计数据发布了，最近恶性肿瘤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 哎呦， 最近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平均每天超过10000人，每分钟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其中患肺癌的人最多，每年发病的人有78万多，排在后面的意思是胃癌、结肠癌、肝癌、乳腺癌。胃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男女发病的第一位。 你说完都起鸡皮疙瘩了。这报告里还说到，从10年前就有很多小于40岁的青年人患癌，而且这患癌率又增高的趋势。那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这个得癌症呢？ 为什么呢？年轻力壮，大好的时光的时候得癌，大家想象一下 其实这还是有原因的。第一，熬夜；第二，一坐一整天的不运动；第三，长期过度的劳累，总爱吃一些辣的冰的。有一些朋友还仗着年轻不把生病当回事儿，就不喜欢去医院看病。这些都得注意到了。 没错，你看，就比如说最近现在是天一天比一天热，对吧？大家无论是吃个火锅或者说撸个串对吧？无论是冰啤酒、冰饮料一块儿招呼。 那这就是我的爱好， 是不是？ 说的我都害怕了。 是啊，也是我的爱好啊。对，但是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天热了，大家吃的时候真的是悠着点 要养生了， 要养生，养生 要在冰激凌里面加枸杞了， 冰激凌里加枸杞对，要怎么做才能让癌症离我们远远的呢？我们送给大家5个字一个是吃。我们每天呢要吃有色的蔬菜，特别是香菇、木耳、花椰菜之类的，因为呢它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热量低，这个可以多吃一点。 这第二呢是动运动并不难，步行就是最好最简单的运动了。每周步行4到5次，每次20-30分钟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空气要好，要动起来， 空气要好。对，我觉得这个倒是不是特别难因为如果说在大城市来讲，大家如果坐地铁、坐公交上班的话 对，还是要走一段路的。 对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倒是够这个运动量 没错 对吧第三呢就是心情要好生闷气其实是导致癌症最快捷的方式，导致内分泌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儿，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还是工作上的郁闷的时候，尽量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您不如就听青年说，然后发这个互动来跟我们吐槽一下， 对呀， 您的心情就会好了呢。 对呀，心情就好了呀，对吧？所以说你丢人丢哪儿了，对不 对？对 对 对对对 丢人丢哪儿？然后或者说你谁丢人了，对吧？你或者你领导丢人了。对吧？完你不好意思笑话他，没问题，你告诉我们，对吧？ 我们来帮你笑话。 对，我们来帮你笑话呀，对吧？没问题。 这第四呢是要戒，一定要戒烟，酒也要少喝。这个吸烟人群的肺癌发生率是比不吸烟人群高17倍的，而且酒喝的越多，癌变的风险就越大。 然后最后一个字呢是查建议大家做定期的体检，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防癌检查，能早点发现症状，早点治疗对，我觉得这方面咱们单位还是不错的嘛对吧？每年都会给咱们体检然后每年体检吧，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看到再继续看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有一位朋友说张小薇浪不动了， 他说啊，我有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就是小时候经常翻我爸单位的大院这个墙。 哦。 有一次他小朋友一起去翻墙，那小朋友没我厉害，他翻不过去。 那怎么办？ 然后呢，他就说我们找一个矮点的墙吧。 嗯。 然后他蹭的一下就翻过去了， 嘿， 发现啊，对面是一茅厕。然后他翻到了那化粪池里，然后就卡到粪坑里了。 哎呀，不是，这个画面有点恶心啊！可能到这个大家在吃早饭的时间，不至于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他被卡住了。后来呢，然后就小朋友就呼喊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叔叔阿姨来救他。然后首先首当其冲的一位热心大叔呢，就是他爸爸。 哎呀，宝宝啊，您这翻墙头的时候，您没闻闻味儿啊？您这， 然后呢就把他给救出来了。后来拿这个大水管呢，把他这个冲了一顿。 哎呀， 把他带回家了。 哎，慢点，你还要讲吗？我的天哪，关键还要讲， 我让你少吃点吗？中午？ 哎呀，这个确实是，反正这个小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大家奇葩的事情 糗事太多了， 糗事太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什么是丢脸的？ 对 对，往往 反正丢我爸的人嘛。 啊，对呀，对呀，没错啊。就但是往往就是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啊，这个可能比较明显的，我觉得是在青春期之后啊，大家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 爱面子 啊，对，然后你身体也会发生变化呀，然后这个心智啊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对吧，然后有了什么心爱的小哥哥小姐姐之后啊， 格外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哎，对对对，没错，就那个时候就是更加的会觉得。 其实我们看到有网友啊，这个最后一个网友卞先生他说啊，和几个已婚妇女一起去爬山，已婚妇女说，小卞啊，小卞什么名啊，你得减瘦点，这样啊你肯定就能找到女朋友了，你胖太狠了，结婚你就后悔了。他那天早晨啊穿的是一个平时晚上逛街穿的这个地摊宽松型运动五分裤，价值18元，于是呢他就表演了一个跨四步台阶，嘴里还说胖怕什么，我能动就行呗。然后啊跃起的中途胯下一响，滋的一声裤裆扯了，这红色的内裤啊赤裸裸的在阳光底下闪耀，哎呀太丢人了，而且干将还和很多这个女同帮一起啊，哎呦我的妈呀，这真是没法说了，太丢人了。 对，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有的时候是小细节，不经意间就出糗了。 哎 啊，对，但是呢 猝不及防。 哎，对，但是我觉得啊，在这儿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没什么丢脸的，对吧，你 大不了被人笑一顿吧， 被人笑一顿嘛，对吧。你看我虽然丢个脸，但是我让别人开心了呀，对吧，是不是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哎，其实也说得对哈。 哎，对吧，啊生活嘛还是要开心的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所有资讯内容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啊。然后呢上半时段的主持是我孔文， 我满宁。 哎，对，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理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青联委员赵一昂，我们来听一听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咱俩就撤呗啊，咱俩撤啊， 一定要锁定我们哦。 啊，锁定我们， 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进行整点报时，等着张月和赵一阳来给大家啊聊聊天。 哎， 北京时间9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看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九点零四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啊，来收听我们这档正在为大家叫玩命直播的这个青年说节目啊。当然了，还可以在视频直播上关注我们的这个青年说，大家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当然最关键的啊，给我一个特写，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你点进去啊，各种福利，各种视频，各种美女图片，啥都有，我跟你说啊。大家你没事就戳 他玩啊，戳不了上当，戳不了吃亏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戳开他以后，主持人的和记者的绩效都在里面啊，戳一次主持人就挣五毛钱啊。大家自己没事的时候，心情好心情不好都戳他玩好吗？这是第二个板块了啊，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北京理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一阳啊，赵老师啊，有请赵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赵一阳。 哎呀，这个我刚刚开始就是在导播间就和赵老师在聊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农业科技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农业方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高科技吗？ 其实也不是，农业科技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要添加一些新的玩意儿，新的科技的一些含量进去。不光是传统农业的这种种植方式，更多的应该是把传统农业的这种种植的理念传承下去，然后呢要更高效，更节约，更加的提高质量。 举个实际点的例子，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东西怎么更加高效的卖出去，是这意思吗？就是包括物流、啊、 高效的卖出去，高效卖出去其实是一个方面 啊。 还有就是你的质量如何达到更高的标准？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农业，其实咱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产量基本上属于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质量呢，并不敢说特别好，就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所以说咱们现在更多的是能够高效的达到更高质量的果品、产品、农产品，而不是说光一味的图我，比如说我的产量有多少，我的那个亩产有多高 啊， 而是说我的口感有多好，是这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哦，可以说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这个梨挺好吃的，就是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元素。 更多的应该是用心。当然高科技元素也是必须要有的。 对，今儿我们讲到了理想。 理想，对对对，需要有一点理想，需要有一点情怀。 那这个理想啊，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赵总啊，这个 别 赵老师啊，赵老师 您叫我一阳就行。 对，别还赵老师啊。比如赵老师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理想啊，是梨，就是吃的我们那个 梨 啊，想是分享的想。但大家听起来好像是理想的感觉，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儿？ 其实起名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事情。这个其实当时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起名呢变成了我们一个特别苦恼的一个环节。想呢是能够比较有亲切感，然后又能让人记得住，然后又能够表达出我们的一些青年人的一些想法。然后正再加上正好我们当时做的这个品种就跟梨相关，以这个为基础呢，我们就想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果品把我们的一些首先一些想法分享出去，然后呢把我们的产品分享出去，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发展的这种理念分享出去，以这个为初衷去想的这个名字。当时也确实是灵光一闪 啊， 想了得有100多个，然后后来慢慢都不行，以后后来有一天 有想过什么名字，这个和理想这个名字有竞争的 我现在都真的是说不出口，因为都确实是 就跟各种梨是吗？ 对，可能跟梨相关的有，然后跟他不关，就跟他无关的也有，但是呢，让我们觉得就是又简单，然后又直接，又能够很明快的表达出我们的一些想法的名字。后来一听这个，哎，一拍即合。当时那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给我那几个合伙人打电话，我说我想了一个名字 啊， 你们看看，赶快上那个工商那个网站注册，看有没有人家说，哎呀，当时就说马上注册，马上定，我就觉得特别好。这两个字可能一个是有谐音，然后呢再加上跟我们这个从事相关的这个产品还有很大的关系， 对， 最后就决定用这个名称。 理想这个公司如果用简单的一个概括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是以大规模的这种企业种植为基础，然后呢更多的是要结合跟当地村民跟果农的一种合伙人的一种合作的这种方式，而不是说简单的雇佣模式。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公司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比较传统，就是很简单的一种雇佣方式，就是我把土地拿过来，然后呢给这个村民 让村民种， 对，然后每首先先给村民租金，每年按每亩地多少钱给他们租金，然后呢再给雇佣他们成为这个园区的这些员工，给他们进行培训。那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真正的这种工作当中，其实效率不是特别好，可能更多的还停留在一种简单的甲方乙方的这种关系，或者是很简单的雇佣关系。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是把我们不光是把我们的技术要传授给他们，还应该让他们更加深层次的参与到这种公司的建设当中去，包括园区的建设。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不光是在平时给他们发放这种工资以外，更多的是以每年的年底，比如说每个工人他可以以承包的方式承包多少亩地，但是呢，我们在收购你的产品的时候是按等级给你价格。 哦， 你比如说 那这样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性。 对，你比如说可以达到一类的，然后呢是一种价格，二类是一种价格，然后呢不光是你在挣这死工资的同时，它能够提高它的积极性。 这样的这个积极性提高了以后，其实产量也肯定升上来。 对，其实产量呢是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真是不敢太过多的去强求产量，因为产量来说，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农业方面种植的能力是非常高的，产量呢也没问题，更多的是希望做到 质量， 对，商品给我达标率。其实咱们现在就拿北京的这种果蔬种植这种状态来说，其实商品给我达标率的质量并不高，可能有些种植的果品它的达标率可能还不到50%，就比如说我亩产有可能到5000， 怎么去衡量这个标准呢？ 其实就是你产下果品以后，它的后续的商品化处理过程当中的筛选就能看出来，比如说你的大小，果形的好看，果面，然后病虫害，包括你的糖度的分选，其实这个是后续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其实到后来可能觉得这个亩产高，但真真正正能够流向市场，成为真正的商品，它其实按现在来说能做到70%就已经非常好了。 可见其实不是说把这个东西种下来以后它就完全合格的。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么想。 那你们的这个梨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种的这个品种呢，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它的副本跟母本呢分别是早苏梨跟库尔勒。可以说是它继承了库尔勒的很多优点，但是呢又去除了库尔勒很多缺点。这库尔勒咱们知道它的香气很足， 对， 然后呢很甜，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就是皮儿比较厚，然后呢核比较大，个头比较小，然后我们这个呢就是 把它给 对，正好把它的这些缺点给去除了，皮儿非常薄，水分特别大，然后呢核很小，那个也算是早熟， 这听着都想吃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热，来一口基本上不用喝水了， 哇， 特别棒， 太棒了。那这是在这个产量方面还质量方面，那你怎么推出去？是 其实我觉得 也是通过互联网这样的渠道， 互联网是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北京也好，在中国也好，其实咱们现在更多的是不怕你没有好东西，就不怕你有好东西，就怕你没有好东西。我们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担心，就是经常看到好多微博也好，或者说新闻介绍，可能果农辛苦种了很长时间，然后可能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呢货品积压，有很大的沉淀。我们当时非常担心就是这个问题，就怕卖不出去，或者说卖不上一个好的价格。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只要东西种得好，它还是能够有很大的需求量，尤其是口感方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口感的一致度能够达标还是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在刚开始种的第三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比较大的互联网的这种平台商过来找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些合作的方式。 所以说你就可以分销了，直接一级就分销出去了。 一级可以了，对，一级就可以了。对， 哇，那这个挺，那说明还可以继续扩张啊。 其实现在扩张的话，我觉得精力有限，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 有多少亩了？现在 在北京有2000多亩了 啊， 分别在通州跟大兴。 那我觉得还好，可以再扩张一下。 其实北京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首先咱们北京不是农业城市，它不是以农业为基础依托起来的这个城市。它呢，但是在北京两千亩地确实不小， 不小了。 对对，但是您要跟比如说，就山东、河北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这种农业城省会这种城市来说，几十万亩或者上百万亩，我觉得北京它更多的起到的是一种就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示范。或者是一种带头的作用，比如说他把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或者新的理念放在北京，然后可以进行一些推广，让其他省市啊一些兄弟单位可以过来学习，包括我们在做了这些年以后，有很多其他省市的这些同行也通过比如说一些电视栏目啊了解到我们，然后跟我们接触，希望做出 就是比如说挪到河北河南去种， 对对，类似于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技术输出，包括帮别人去管理技术，包括帮他们去小到一些药品的搭配各方面东西，我们现在也都在做。但是如果说在北京比如说再拿多少多少地，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现实， 没错， 各方面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没错。那一阳你学的什么呀？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学的是经济学 啊。不是，您这学一学经济的回去种树去了，您这 对，其实这个有些时候想想还是这个人生还是比较奇妙的。 对，因为我听你这聊的那么专业，我想应该是个学农的啊，什么母本父本啊，块儿乐的梨长啥样是吧，研究的这个倍儿明白，但是 我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这应该算是半路出家，一张白纸。但是呢，我觉得做农业呢，一张白纸可能更好一点。理论知识需要有，但是我觉得做农业更多的是需要实践。就真真正正的把自己放到大田里面，放到这个户外，跟这些果农去交流，然后跟这些树去交流，跟你做的从事这些工作去交流。因为其实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嘛，那个他们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其实都是一样的，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不会说话而已。我们其实在刚开始做的时候也都经常去跟他们聊天，自言自语，就在那个两千亩地我们就转去呗。然后呢就聊，我说各位大哥大姐啊，然后就聊，我说咱们这个相聚起来很不容易啊，这个看能不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个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你们努力茁壮成长。因为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把北京的这个果农搞定也挺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这跟在河北然后山东不一样。 对对对，这个这些大爷大妈还是比较给力的， 有个性， 有个性，有个性。人家生活也算比较富裕， 对， 比较富裕。然后呢，毕竟也不是那种贫困，咱们不需要扶贫。但是我觉得人家希望更多的是过到更好的生活。挣更多的钱，有很多事情做嘛。因为现在农业，咱们现在不也提出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在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农业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招人不是什么问题。但后来发现招人是个问题。这个就是做我们农业这行有一个就叫9938611部队嘛，在农村嘛，要不老人、小孩还有妇女，青壮年基本上是看不到。不管是家里有地的还是没地，他可能都愿意去城市里去打工，或者是从事一些跟城市相关的工作。但其实呢，我们在从事这些行业以后，发现其实，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回到农村创业，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可能还是相对落后。他的整个理念比较落后，传统种植的方式，还有就是呢，他一家一户的这种种植的模式很难让大的这种平台的销售方去对接。其实我们在跟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平台销售方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聊到，确实他说我们不是不愿意去帮助农民去做这些销售，而是说太多太杂。 就比如一个村子里他可能有1000户农民， 嗯， 每一户呢可能有1亩地2亩地，但是我说我们真的是很难有这个精力去对接这么多人， 而且质量上也很难控制， 很难把控，比如说你用的这种比如说肥料 啊 或者是药品的这种管控， 家家种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对你说口感也不同， 口感也不同， 价格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很乱 、他可能很难对接，所以说对接到我们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说我就找你一个人就行了，然后呢我跟你提要求，或者说你跟我说有什么样的标准你能达到，这样就好。他说我们其实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就踏实，而且这更我觉得更好对接，更好做，企业化的规模管理我觉得是今后一个趋势。 所以说我觉得其中一块是做这个农业方面，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在管理。 没错， 嗯， 这个农业种植其实在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想的比较简单，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单纯，可能就是 不是当时怎么想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学生嘛，他们其实有些刚刚参加工作的，甚至是刚刚这个离开校园正在想创业，这种激情澎湃的状态下， 可以泼个冷水吗？ 对可以泼个冷水。 那个 对，你也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个 对 这个热血的时候，他 一腔热血， 对 这个时候 他很激动， 咱们都年轻过。 对 这个创业啊，其实我很支持，因为我现在其实也在创业嘛，我现在创业阶段，但是千万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别想啥就干啥， 对、千万别一拍大腿， 对， 头脑一热，一腔热血就投入到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队伍上去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刚毕业的这些咱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一定要先去，如果有能力的话，先去找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先从这些公司 先锻炼几年， 对， 在基层先锻炼几年， 一定要在基层锻炼几年。然后呢，我希望是能够，就比如说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遍呢，我希望真的是在一些比较大的，比如国企也好，央企也好，或者外企也好，去锻炼个一段时间，然后呢争取能够做到比如中层管理人员，如果再好一点，比如说高层管理人员，以这种方式可能更多的对于市场的了解的认知程度，包括自我的一种信心的积累，包括团队今后的搭建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因为其实创业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的，第一呢，你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第二呢，你一定要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就是你要从事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必须要知道政策法规，这个在咱们国家创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跟指导，然后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团队搭建能力，这个是让我觉得 团队搭建能力其实挺重要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有一腔热血，然后你什么技术什么法规什么都了解了，但是大伙儿的兄弟， 没错，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呢也发现其实还是考虑的不足，就是创业的时候可能我工作的时候呢我只需要做这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项目的1%或者2%，但你创业的时候你需要做出100%多或者是200%的东西都要去了解，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就能搞定的，而且在创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就是不要想有多成功，一定想你到底能多失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千万别想着这个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霸道总裁啊， 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都是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一定要， 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对，其实我在没创业的时候还是可以说用咱们现在话应该算小鲜肉，然后创业以后就是基本上成宿睡不着觉，白头也多， 其实担心啊，有的时候惦记的事情有很多， 提心吊胆，从大到小。 按说这个创业的时候应该相对来说自由了一点， 没有一点自由时间，就是没，就是基本上没有下班时间，24小时可能都在运转，可能做梦都在想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怎么解决？而且在这个创业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是不是像比如说， 哎，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举一下？ 我觉得创业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从事农业这个方面来说吧，以前呢可能自己工作的时候呢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现在呢我觉得就创业需要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你需要跟农民打交道， 需要接地气的跟他们哎大爷大妈这种， 嗯， 不能要求他们，不能指挥他们，但是要让他们心情很好的把这个工作做了， 嗯， 然后呢还得跟学会跟政府打交道， 嗯， 因为我们农业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是政策导向性的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然后呢你需要比如跑农委啊， 嗯， 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啊，各区园林绿化局啊， 嗯， 然后呢需要跟这个政府部门做好这种对接工作， 嗯， 比如说有什么扶持的力度啊， 嗯， 有什么政策我们需要了解， 嗯， 然后呢需要跟这个工商税务打交道， 嗯， 然后呢需要跟平台打交道，需要这个就是跟老天爷打交道。 你说容易吗？你 老天爷呢，这个尤其是做农业的靠天吃饭的，就是咱们很多人都说这个没有体会过自然灾害的这个， 嗯， 这个农业从业者他不是老板。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些事情还是比较玄妙的， 嗯， 就是我们是一二年开始从事这个项目的，然后呢，嗯 啊，哦，这算下来也六年了， 六年了。 嗯， 对，我们一二年开始改土，改了一年土，因为我们要做有机嘛， 啊， 先改土，然后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正式开始做， 嗯， 下场大包子，然后呢，这个我们村里一个老大呀， 啊， 就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这村民， 嗯， 我们说哇，你们厉害了，就我这个村里啊，70多年了没见过，然后你们来了， 啊， 下包子，说你们是带着仙气儿来的，我说对对对，带，我说我们是带着一腔热血来的，我说好，我看好你们啊，我行，然后呢，那个2015年的时候， 嗯， 我们是在大兴有一片园子， 嗯。 又下雹子，这个2016年，但是不严重。2016年的时候呢，比较严重，是什么呢？我们是按理说，我们这个品种是在7月初，它应该是可以进入采摘季。 嗯， 6月30号的时候下一场雹子，就下在我那园区里了，其他地儿都没有，就 哪儿都不下， 哪儿都不下，就在那儿下。 这真是天灾， 啊，真的是绝产。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有过这种心理预期， 嗯， 但是 也有这种风险的规避吧。 有规避，我们也有上保险， 啊， 就是这个农业保险， 啊， 但是呢就当时你自己必须要亲身经历一下的那种灭顶之灾， 嗯， 可能才会感觉到到底人生是多么的这种人间不拆啊，这种感觉。后来我们还得去安慰我们这些果农，他们其实可能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可能更感性一点， 嗯， 就是难过啊，因为毕竟是这么多年了， 嗯， 从很小的树苗长到现在， 嗯， 然后呢有一个丰收的感觉， 嗯， 然后全砸了， 嗯， 就砸5分钟，就砸在这一个地方， 嗯， 还比较严重，基本上这一年就算白干，就算白干， 有可能两年都白干， 就对啊，如果说它的那个树体伤害力度比较大的话， 嗯， 有可能两年都白干，它可能也会产生其他的病害， 嗯， 然后呢这是2016年，然后呢2017年， 嗯， 又有。 就我感觉易阳做的这个创业史， 然后 是与天斗与地斗， 对对 对，然后呢那，这个就今年18年吧， 啊， 清明不下雪了吗？ 下雪，对，我刚刚想问的， 对，清明下雪了，我们其实呢老天爷可能还是比较眷顾我们， 啊， 这个我们还没开花呢，还没开花呢，这我觉得这惊心动魄， 嗯， 基本上清明那3天， 而且清明前几天其实也不是特别暖和。 我跟你说，不是清明前几天有一段有几天非常温度非常高， 有几天是啊， 对，然后突然间他就来了一场全国不下雪，北京下雪， 对对， 这一场戏，然后呢，给我们吓的呀，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72小时就没睡过觉，就全在地里盯着。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嗯，对对， 但是必须在那待着。就是聊了，就是跟老天爷聊聊啊，然后那个跟安稳，就是这个安抚一下果农的这种心情。 嗯， 但是呢，不得不说，今年这场灾害其实影响挺大的。这个如果是早熟的品种，比如说像桃， 嗯， 杏儿，他们的已经开花了以后，再遭受一场这样的冻害，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受灾影响应该比较大。 嗯， 我 记得清明前我还去了一趟平谷，看到好多桃花已经开了。 往年可以说是。国品不好卖，今年国品不好卖， 嗯， 很多地方基本上都绝产，包括河北一些地方、山西一些地方，他们开花比较早， 嗯，就是该下雪的时候不下，不该下的时候乱下。 哎呀，这个反正我觉得我一干这个事儿以后，反正什么百年不遇我都能遇见，每年都是百年不遇。

好了啊，大家看清楚啊，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关爱青年计划。好了，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晨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理想农业科技的有限公司的赵一阳啊，赵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他聊聊农业方面的事儿。刚才已经聊到了天灾，马上接下来我们来聊人祸，好吗？好了，有请赵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赵一阳。 嗯，刚才聊到了天灾啊，不容易啊。你看现在已经在直播间已经来到了将近60000人啊。哎呀，很多人都啊，赵老师好，赵老师好啊。你看都，不容易。你看人家创业成功的就得跑， 没成功，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啊。我再问你一个就是比较，纠结的问题吧，就是你想你有几个合伙人？ 两个。 你们三个合伙的时候会不会闹什么意见？ 不会。我觉得我们三个还是比较相辅相成的性格。 有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其实合伙人可能之间闹点矛盾 嘛，但是表面上可能表现不出来。 哇！ 但是从那个初心开始的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可能在 怎么你们仨就合伙就传到这事儿了？ 其实我们三个以前就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也在这个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呢就觉得说还是想干点实业，就是跟这个实体相关的，然后呢就接触到这方面东西，然后那就一块儿吧，然后呢进来以后就跑不了了。 不是，当时怎么想的去种梨呀？你这。 这个说来话长了， 没事儿，可以说。 说来话长，我们其实呢， 你看人家创业的时候都有一个创业史，还有那个什么契机啊，这初衷。 对，我们其实呢，这个我们不是做农业起家的，我们是做文化公司的。你看我这个，我们打扮的人五人六，其实我们做文化公司，我们做视频剪辑后期。 哦，那咱们是同行啊。 对，然后呢？ 哎呀，你看啊，跳出去早的就是不容易啊。 然后 台长、台领导们，你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走。 对，一定要把你留下来。然后我们呢，就是也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也在寻觅，就想做点跟以前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呢，我们呢家里的父辈呢，就是以前呢在农村也插过队，然后呢对农村也是有情怀的。我们其实，有这个文化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在通州就有地，拿过地。但是呢，当时呢是想做一些，比如跟休闲啊， 你说你要盖楼多好， 没有盖不了楼，盖不了楼。然后呢，这个，但是当时后来是因为一些政策原因，我们这个事就没有往下推。 嗯， 推以后呢，我们这块地呢，基本上就属于就是荒在那儿。 嗯， 等于是我们在做我们文化公司的同时呢，跟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很好的合作。 嗯，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在北京有这么好的资源，有这么好的一片地，你为什么不做点现代化农业呢？我说农业是你希望我能做点什么？他说，比如说你种点水果啊，做个有机的这种这个水果园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不懂。当时是一口回绝，我说不懂。然后呢，他说你看看吧，他说咱们去考察考察，了解了解。我说行吧，我说就当出去玩玩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去了各种地方，出国啊，然后这个包括也在国内各种地方转。转了以后呢，就发现哎，挺好，因为我们其实都属于城里孩子，我们都是，像我是在前门长大的，然后我那两个合伙人也都是，一个是西城的，一个是宣武的，然后呢，我们就好吧，就看看，了解了解。其实我 一入到坑深似海， 对，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这苹果树、梨树长什么样，我们都 不知道，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以后呢，哎，挺好。我说这个真棒，因为我们这个再加上我们接触的这个技术确实是比较新，这个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就说，哎，行吧。我说那这样，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谋划一下，把它当成一个咱们的一个副业，或者说是第二、第三产业去做，然后呢，我们嘁哩咔嚓就开始琢磨这事儿了，然后呢，包括调研各方面去做。但当时我们就一开始不管这事情要做多大，我们当时想的第一是我们必须要做有机，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已经有家庭有孩子了，就希望能够让自己孩子能吃到最起码相对安全健康的水果，或者是食品。我就说咱们以有机的这种方式去做，应该就是以这种道路去发展应该不会有问题，至于能发展到多大，那咱们就看咱们自己的这种努力。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了以后呢，就发现哎， 这可能当不了副业了。这个干着干着呢，可能一开始投入30%的精力，40%的精力，后来50%，后来60%，后来70%，到现在100%，基本上全都得投入到现在这个农业的这个项目当中去。而且农业的这个投资呢，它是属于一个见效慢、时间长、风险大，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对，它不是这个。可能就是非常快的能够有这种收入，包括它也不是暴利。 嗯， 就是我们之前呢，所以把之前的收入，另外那个公司挣的，反正就往这边扔。 嗯， 那边挣钱就往这边扔，那边挣钱就往这边扔。到后来变成是就是必须要让这个项目活起来，我们可能才能活下去。不是变成以前可能是说我自己能有片地，然后呢什么一亩三分地自己种一种， 种着玩了啊。 但不是，因为我们体量太大了。体量太大呢，就需要有很好的规划跟想法，不是自以为是想当然就说啊，我头脑一热。所以说奉劝各位想创业的青年人啊，一定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5年的规划才可以，而不是说你在干之前就觉得说我有情怀，我有想法，这事儿就能成型的，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看我们网友叫小港军啊，这位网友就想问一下这个赵老师说，啊，如果不懂这相关专业的，我创业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估计啊，就是他可能也像您一样 啊， 学金融的。可能比如说学这个学工科的，最后搞文化创意去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啊， 我们其实是不懂，但是有懂的呀，对吧？但是呢，这个是更多的是要让有懂的人带着你，但是更多的是要亲力亲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一开始还想过说啊，找请一个大专家 啊， 然后这大专家你来，我那个说白了就我交给你，指导我们干。后来发现不行。这东西还得自己干，大专家可能他不是24小时在那儿待着，可能 出点主意， 对，出点主意，可能指导性的。而且像农业来讲，其他我觉得也差不多，必须要犯错。说白了是我们走到现在是弄死了多少棵树，然后才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就跟其实我觉得比医生做手术，当然咱不能说致死多少人，还是需要各种各样 临床经验， 临床经验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这几个合伙人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如果咱要干砸了没关系，反正这树必须死在咱自己手里，最起码咱还能知道我自己错在哪里了。必须要犯基本上你数不过来的错误，可能才能走上正规的道路。 这个叫莫鹏的啊，说哎呀，听到赵老师聊天非常有意思啊，就想问一下平时的时候你有什么爱好？ 爱好爱好就是在地里跑步， 在地里跑步， 走走路，然后这空气质量确实好，心情特别好， 特别好， 全都是。 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就继续扩张，然后就种？ 没有， 还是说 现在我觉得扩张不是我们现在首要目的。 质量还是 对质量，我们希望今年能把生苹果的达标率做到90%。 哇！ 其实这个对我们难度其实挺高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 那也需要很多科研，这个农业， 这个 技术人员帮助吧。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其实，在做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也非常大，包括我们跟中国农大也合作，跟那个中 比如说农科院什么的， 对，都有合作。其实对我们帮扶非常大的，还得靠政府。这做农业啊，他们的就是政府他们所掌握的这种资讯跟技术的这种储备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确实是不懂，但是你需要知道你去找谁，去能跟他们对接。有些时候他们比我们还着急，就说你需要什么样的那个技术专家，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需要什么样的我们能做。他们其实提供的就是帮助是全方面的，全方面的。 如果说让你再选一回的话，你觉得还会选这行吗？ 农业是吗？ 会就觉得有意思了。现在 对对对，其实之前是觉得累，就是自己觉得 文化创业，这个文化创意多好。 对啊，这个有 光鲜亮丽， 对对对， 有 高大上， 高大上， 高大上，一个这个光鲜亮丽的， 对， 感觉就不一样。 对，其实我跟你说，各有各的心酸啊。 对对，各有各的心酸，但那个也非常累的，文化创意 也非常累， 好，各种非常累。但是我觉得农业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国外的做农业的人其实非常高端的，农场主啊，那家伙那都是有钱人啊，这个有生活的，有生活质量的。 远离都市，有自己的这种生活圈子。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国内的其实现在农业啊发展还不是说非常的快速，包括今年那个习大的提出这个乡村振兴战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农业它的包含的力度非常大，它 潜力还是很大， 非常非常大，因为它基本上还没怎么发展呢。而且呢其实做农业它不是单单的纯属做生产，它是一个可以结合很多其他行业的一种方式，比如旅游，农业休闲，科技，生产基地，精致农业，然后包括它进行一些拓展，户外教学， 就对，你看最近还有很火的那个叫什么？我在老家种棵树， 我在老家种棵树， 对，然后就认领一棵树嘛，然后最后这果实啥的就， 对， 给你这论斤，这给你寄过来。 其实这种模式，咱们很久以前就有人去做过这个，就是认养嘛，不管你认养树也好，还是认养大棚子里面的作物也好，但是我觉得。让消费者包括让城市里的人更加的融合进来，这个是更重要的，不是说单单的就是我有两棵树，然后我到什么时间我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果品，给你一样什么样的商品，而是说你真真正能参与进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成为一个我是一个商家。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到你们的这个 对 这个现场， 对，包括其实现在在推一个叫田园综合体的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他要把城镇跟乡村融合起来，不单单是成为一个生产基地，而是让都市人能够介入到这个乡村来，而且也是更多的要把城里人这些小伙子们回到农村，留住他们，而不是说我现在想找个青壮年的找不着，基本上50多岁的大爷大妈，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对，其实以后农业发展的很好，以后小伙子们肯定会回去的。 那必须的， 对吧？ 那必须的 啊！有钱挣，谁不去呢？ 有钱挣，然后呢，这个空气也好，然后呢，环境也好，多好啊！ 好嘞，我们先进一首歌啊，歌回来继续和易烊来聊。为自己的脸色鲜艳上色，想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班，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 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 FM98.2 AM927 啊，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三环以内听的肯定会特别清楚啊，三环以外这个咱不负责任，大家可以把这个 WiFi 打开啊，在花椒 APP 上去搜索活力982这样的一个房间，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现在呢这都是互联网高科技了啊，您除了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啊，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全国首个广播可视化的频率啊，如果大家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听烦了，可以看看模样啊，主持人长什么样，嘉宾长什么样，您都可以一网打尽啊，而且我们有8个摄像头啊，随时可以给你们切换，想看什么样看什么样的啊，广播做成这样其实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但是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啊，还是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啊，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请到的青年委员啊，是北京理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赵一阳啊，赵老师，让赵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赵一阳。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创业的挺困难的一些事儿啊，现在的这种科技啊，现代的这种农业科技和传统的农业科技不一样了是吧？ 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种植技术来说，传统农业的话，以北方落叶果树来说，传统种植技术一亩地基本上应该是在种到30到40棵树，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种传统的好像现在有一些返璞归真的，说 它俩两个完全不同模式。你也听我说 传统的基本上一亩地种30到40棵，我们现在一亩地可以种到300棵，它是属于高效密植。然后呢，它的这种通风透光的方式也非常好。其实，咱们水果啊，包括其他品种都一样，想要好吃。第一点要光合作用，其实光照是非常重要的，它光照达到了全面，时间长它的口感就好，糖度就高，而不是说靠人为的添加一些所谓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的那个口感调节。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更主要的是节省人工好管理。以前呢是传统种植模式，基本上一个人管个3-4亩地，现在基本上一个人可以管50亩地，属于半机械化作业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高效的节约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国外比是 也不算特别的，基本上我觉得现在这个种植技术没问题，跟国外差不多，但是呢在机械化操作的这个水平上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国外的话他们可能基本上可以做到全机械化，咱们可能呢是做到半机械化，在 就你至少摘的时候， 对， 你还是得用人， 还是得用人。然后呢，可能在这个商品处理化过程的后期，它可能不像国外做的这么的标准，可能它在某个环节还是可以的。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有一点点差距，因为可能还是就是体量太大，然后包括的，就像刚才说的，它的企业经营的规模化还是小 啊， 还是少。 那所谓的这种传统的，其实就是人工啊， 对， 一点一点的弄， 对。其实技术方面的革新，更多的是种植方式 啊， 跟它所用的这种，比如说营养剂，包括咱们现在推的无公害、绿色、有机，这个三个这种不同的这种级别，其实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稍微普及一下啊，无公害、绿色、有机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按照食品安全来说的，无公害是第一档，是最基本的，就是它是可以用一些农药，然后呢这些农药不能是，当然是不能是农业部这种不批准的，是不行。然后再往上一档的是绿色，最终极的就是有机。有机呢其实很难，它其实最强调就是远离化学，就是一点点化学的合剂都不能有才能叫有机。所以说咱们现在食品安全，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做的还可以，基本上能达到绿色的已经非常多了。 网友谁来温暖我啊，这位网友说，我估计他特喜欢吃水果，他说我到我一直喜欢买澳大利亚的樱桃吃。 澳大利亚，我知道 啊，他说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樱桃会卖得那么贵？ 因为好，因为好，而且它， 这是和这个地域有关吗？ 对，跟地域确实有 关。那你要说我把这个品种我放到大兴去种，或者通州去种， 不见得行，它可能品种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还有一点，农业最强调的三个元素啊，水、土气。 哦， 就是土壤、 水源还有空气质量，这三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再加上可能就是经纬度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 所以说我们山寨是山寨不来的， 对，它可能能山寨一部分 啊， 包括品种的这种搭配是不是符合当地的这种气候环境 啊， 还有它土壤的这种 pH 酸碱程度不一样， 有所以说它卖的贵，最主要原因我觉得是不是物流的原因 啊，其实物流占一小部分 啊， 更多的还是它的商品质量确实非常好 啊， 确实非常好，他们可以做到这个口感一致度的糖度上下不超过 0.5， 就比如说咱们可能有些时候去买一些水果， 嗯， 我第一口今天买的这个好吃，明天买的可能就不好吃， 嗯， 你得碰， 对， 或者你得赌， 有时候还得尝一尝， 还得尝一尝啊，然后但是你尝的那跟你买的那可能还会有差异， 对，还会有差异， 所以说这个商品果的这个达标的一致度是一个咱们现在需要紧追别人步伐的 啊， 不是说今天这个好吃那个就不好吃 哦，所以你看这个给这个水南温暖我给解答了一下， 对对，贵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就加了澳大利亚四个字可能就贵了， 对，有些时候是这样，但是还是要看它的口感，其实水果最重要就得好吃， 嗯， 就得好吃， 但是我觉得除了好吃以外是不是那个物流也非常重要，你如果放三天它这个有点、这个、 对，那如果是空运，全程空运，冷链空运、 嗯、 然后呢这个确实会贵， 会贵是吧， 确实会贵，对， 但你如果说你这个种的鱼一开始结下来果实挺好，但你没有瞬间把它销出去的话，其实它如果坏掉了或者怎么样，这口感也会有影响， 也会有影响，所以说种植这个农业和有很大的一个程度成功啊，取决于就是你的那个后期储藏冷链到底行不行，你能不能存得住 啊、哦、 存得住也很重要的，就是你种得出来， 就种得出来还得存得住， 你得存得住存得住你还得卖得出去 卖得出去哎呀挺不容易的真的、嗯、啊，有的时候你看这物流方面出点啥问题也得赔本做买卖， 这个物流方面它其实每一车它都有破损率的 啊， 这个破损率是要涵盖到你每车的成本当中去的，它是会有这种计算的公式在的， 看到了吗，农业方面除了天灾还有人祸， 还有人祸没错，所以能吃到不容易啊各位 能吃到不容易，好了，感谢易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好、啊、谢谢， 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晨的九点到十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易阳的这个农业可以啊做得越来越好， 谢谢、 啊、 非常感谢，非常 一位学金融的小伙子做了农业方面的事儿 不容易 啊，我们共同的祈求老天爷还有这个大家啊一块儿的支持， 好嘞 支持一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张悦啊，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8点准时来收听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 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